当日英明在石毅面前跳钢管舞的时候，石毅觉得英明的故意十足的欠抽。现在石毅在英明面前说的这句话，让英明觉得眼前这个咧着嘴冲他笑的男人是在找死。扯着对方的领子一直拽到最近的隔间里，英明再也控制不住力道的将石毅往隔间的木板上狠狠一撞。 石毅，我操你大爷。 他眼底除了狼狈之外，只有已经再也控制不住被逼到只能不顾一切的感情，来不及掩饰，避无可避，嗓子哑着，眼睛发红。英明扯开石毅的腰带，一只手卡着他的脖子，整句话是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的。 我操你大爷。 石毅忘了曾经什么时候有人跟他说过一句话，平时表现得很理智的人，一旦失去了那份自制力，会崩溃得比一般人还要快。这种论调其实有点接近于会咬人的狗不叫。他当时听的时候都没有怎么留下印象，偏偏这时候就很莫名地想了起来。脑子里这句话一闪而过，意识最终的落点还是自己被英明扯着的衬衫，扣子大概已经崩了，看起来不是一般的狼狈。眼前放大的五官拼凑起来，还是那个他最熟悉的朋友。所能感受到的一切都笼罩着对方的味道，无论是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的唇，还是紧贴的身体。外头的水龙头还在哗哗地往外淌水，洗手间的隔间虽然造得不是很简陋，但是肯定起不到什么隔音效果。他们两个纠缠在一起互相较劲，石毅靠着的隔间木板就发出一种类似呻吟一样的噪音。下意识地抓住英明的手，石毅分不太清楚痛苦还是舒服地仰了下头。 你真要在这儿？英明，你别玩太大了。 真要是在这种地方发生，那名声可就是真要出去了。 KTV 的公共厕所可不是英明家的仓库，真搞出什么动静，围观群众绝对不会是只有一个烟圈。想到那只对自己极为不友善的黑猫，石毅不自觉地拧了下眉。英明的手没闲着，听见耳边这句话才懒洋洋地抬起头。 是谁先找死的你心里有数，火燎起来想灭哪那么容易。石毅，你真以为我是吃素的？ 最后几句话透着火气，伴着话音落下，手上的力道又重了几分。英明的眼底燃着一把火，烧着了自己不算，还要拖着石毅一起。不过石毅本来就是自作自受，他今天做的大部分事儿都是带着几分故意的。从接到寇静的电话到现在，他脑子里清清楚楚的知道每多走一步就是往万劫不复的结局更进一步，偏偏心里扯着那股拧劲儿，却还是跟看着别人的电影一样自己往前走。那种接近于自虐的快感，这么多天积压起来的压抑和矛盾挣扎，死死地缠在一起，变成了一个疙瘩。直到吻上英明的时候，才觉得浑身上下都太畅快了。从小到大，石毅所擅长的都是选出自己不想要的，别人费尽千辛万苦都求不到的，在他这里往往只是作为备选之一的摊开。而当这种选择很多的时候，排除法最先判断出来的都是不要的，而不是想要的。这还是第一次，他如此明确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英明。他要的就是这个能够伸手摸到的男人，能够跟他在这样一个荒唐的地方燃起一身欲火， 看到他眼底的情欲，感觉到这个人为了他丧失一贯的冷静理智，那种彻底影响到对方的感觉，让他自心底涌出一种成就感，远超过他之前20多年所得到的一切。这世上最痛快的事，不是你赚了多少钱，也不是你可以将多少人踩在脚底下肆意的俯视玩弄，而是当你想见这个人想到快要疯了的时候，这人跟你缩在这样一个几乎转不开身的角落里，彼此亲吻着，爱抚着，切切实实的用不属于自己的激情回应着，哪怕下一刻就要到了世界末日了，也不闻不顾。明明洗手间这样的地方是透着凉意的，英明和石毅身上却都是汗，从石毅的角度刚好可以看到身前男人的后颈，那么薄薄的一层，难以察觉却无法忽略。下意识的他伸出手想要去撩英明的衣服，但是被后者一下按住。两个人靠得那么近，似乎身上的所有线条都紧紧地扣在了一起。英明微微眯着眼睛， 等回去。 他这么说的时候手上没停，石毅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只是还没来得及开口，毫无预警的外面传来了交谈的声音，由远而近，最后交叠着推开门的刺耳摩擦声，打破了空气里的翻涌情潮。几乎是同时的，英明和石毅都僵了一下，流动冲刷的水声终于被关上，隔间外的两个男人讨论着不怎么着调的话题，从工作到家庭，从新闻到八卦，周围空气中充斥的情欲气息似乎被禁锢在了这样方寸的空间里。一名抬起头看了石毅一眼，后者微微眯着眼睛半靠着，眉宇间有股不耐烦，被挑起的欲望就这么亮着，想当然谁都不舒服，可是偏偏外头这俩人聊得很欢，完全没有离开的意向。石毅用口型骂了一句脏话，英明扬了下眉，刚想有点表示，却被石毅突然去解他裤扣的手弄得愣了一下。他们两个紧贴的没有半点空隙，那点颤抖的喘息，急促的心跳声，纠缠不休的像是要窒息的欲逆者。现实和记忆里的片段完全混杂到一起，石毅看着英明的时候，脑子里都是那个可以算得上是疯狂的一夜。当时英明的每个表情每个声音都跟烙印一样，抹不去也避不开，所以现在的情况只不过是让已经快要渴到发狂的人尝到了一滴水的滋味，不但完全解不了渴，甚至让心底的欲望增长得更加迅猛疯狂。石毅觉得自己可能是快要成变态了，他甚至想不管外头有没有人，跟英明在这样的地方就直接做了，一边觉得可笑，一边又因为这种幻想的刺激而变得有些兴奋。莫名的，他就是想看着那样的一张脸。活了20多年，没觉得自己体内隐藏着这么恶劣的阴暗成分，石毅直到现在才确信，男人是天生骨子里带着一股残虐欲的。这种类似的冲动自从他遇到英明，只是一次比一次爆发得更加明显。不过显然他遗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有的眼前这个站在他面前的男人一样不少，所以洞察了他的心思一样，英明在他的手碰到自己的脸之前，动作很麻利地扯过石毅的衬衫，直接抹干净了他手上属于自己的气息。变过有点快，石毅先是怔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儿后，脸色一变地骂了一句： 我操！ 他今天穿的衬衫还是深色的，英明这么一抹，正好全抹在下摆的地方，特别扎眼。而对于他这句咒骂，英明只是有点冷地扯了一下嘴角。他穿好衣服，最后推门直接从隔间里走了出来。